第五十集， 这里， 青年又用手敲了敲头， 还有这里，我觉得脑袋到处都疼， 是一阵一阵疼，还是一直疼？ 一直疼，疼得晚上都睡不着。 赵斌又问了一些伴随症状，确定没有恶心、呕吐、感觉和活动障碍，他准备让病人做一个 CT 检查。病人一边去拿检查单，一边又顺口一样的说：“ 我家里人都说有头疼，他们都不来看。我说我先来看看什么问题，有问题再带来一起治。” 赵斌递检查单的手收了回来。 家里人都有头痛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 最近一个月吧。 赵斌想了想，问他：“ 你们家里人除了头痛，还有其他一样的症状吗？有没有发烧、拉肚子、消瘦？” 跟着赵斌的藏族医生顿珠帮他翻译了一阵。青年人想了想说：“ 不拉肚子，就是我们身上有长包。” 他挽起袖子让两个医生看，一只手的手臂皮肤下面长了四个包，都是硬结一样的，也不红肿，也没有疼痛。 这个有多长时间了？ 也是这一个多月开始发现的。 赵斌和顿珠对视了一眼，他转了个话题问：“ 你们平时吃东西是生吃还是做熟了吃？”“ 熟的，熟的。顿珠医生来给我们讲过几次课，吃生的不好。怎么做的肉呢？” 顿珠用藏语问他。青年回答说：“ 哦，拿锅烧水煮熟，也有烤的。” 你问他有没有吃过猪肉。 赵斌对顿珠说。顿珠给他翻译以后，青年想了想说：“ 两个多月前有亲戚从昌都那边带过来猪肉。”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手指不安地抓了抓衣服，然后对顿珠说：“ 猪肉他们生吃的。” 顿珠用藏语训了他几句，告诉了赵斌。赵斌来西藏之前了解过这边常见疾病，大体上知道有部分地区存在寄生虫流行的情况，没想到竟然就遇上了。赵斌又问：“ 不拉肚子，你大便里面有没有那种一片一片的东西？”“ 有，是有的，我们家里人都有，我们觉得都有，应该没事儿。” 他们家到底有多少人？ 赵斌有些发愁地问。顿珠问了问以后告诉他：“ 家里15个人，还有6岁的孩子，有一个才满月的孩子，因为还在哺乳，大便正常的。” 两个医生顿时长吁短叹。赵斌又叫人到检查床上躺下，两个医生检查了他全身的皮肤，皮下包块数量很多，全身到处都有。青年穿好衣服，愣愣地看着他们问：“ 我到底是什么病啊？” 顿珠有些无奈，又有些气：“ 猪肉绦虫病，就是生吃猪肉得的病。可我家里就吃了那一次猪肉啊。” 青年不太相信，顿珠又跟他解释了一番，然后把 CT 单子给他。赵斌问清了他的家庭状况，只给他安排了头颅的检查。结果回来，青年颅内已经多发的囊尾右钙化灶，皮下的包块数量也很多，这些都不可能清理干净。下一步要做的是联系感染科，把他们全家都带到医院来进行驱虫治疗，然后防疫部门去家里进行用水和排泄物清洁杀虫，联系兽医进行牲畜检疫驱虫。这次援藏的同事来了一个感染科的，回头几天都不太想吃饭，还专门恶心其他人的讲述全家15个人拉肚子找头节全过程。 我跟你说，我当时告诉他们，拉在我给他们那个盆子里啊，别拉出去了，还尽量不能拉断，要连着拉。 快别讲了。 妇产科的女同事恶心的不行，放下筷子伸手推她。感染科医生一边笑一边躲，一定要把事情全部讲完。 最后我让他们自己一节一节的找，把那头节找出来。别打，我不说，不说了。哎呦。 赵斌也忍不住放下筷子，打了个干呕，碗里的肉一点也不香了。周末，顿珠请赵斌上家里吃饭。顿珠工作已经6年了，严格说比赵斌的年资还高。他是卫生校毕业的，只去拉萨进修过一年，理论和临床都还差得远。对于赵斌，他是相当佩服的。顿珠家就在医院旁边不远，一家5口人和老人住在一起。 他有一个一岁多的女儿，妻子三个月前怀上第二胎。顿珠不上班的时候，和其他藏民一样要喝点酒。他请赵斌来做客，完全是请老师长辈的礼节，搞得赵斌有点手足无措，只能端着酒就喝干。赵斌酒量不大，喝了几杯就开始兴奋气，和同样亢奋的顿珠絮絮叨叨地说着。两个人有时候语言都没连通，也能说好一阵，完全是醉鬼的样子。顿珠老婆看着，赶紧端茶水进来换了酒，坐在旁边看着两个人。顿珠的妻子卓玛是小学老师，也能说汉语。她问赵斌：“ 赵老师结婚了没有啊？”“ 没有。” 赵斌喝得脸发红，昏昏沉沉地摇头：“ 我这辈子不结婚。”“ 怎么可能不结婚啊？” 卓玛摇头：“ 你有喜欢的人，就会想跟他结婚。” 赵斌想了想，和罗明瑶结婚，觉得似乎也很不错。喝了酒的脑子控制不住地发散着想象力，他想到他们两个人无名指戴着同款的戒指。 他拉着罗明瑶的手走进教堂，罗明瑶可以穿上白色的西装，全身白色，手里捧着红色的玫瑰。 想到这些，赵斌忍不住嘴角边带上了温柔的笑容。 嘿，赵老师笑了。赵老师这一看啊，就是有喜欢的姑娘了。 卓玛笑着推顿珠：“ 你看赵老师笑的跟你以前追我的时候一样，一看就是对人好的。”“ 怎么是以前追你的时候对人好？我现在对人也好啊，我一直对人都好，对你更好。” 顿珠喝上了头，耳朵里听的嘴里说的都有些搅不清楚。“ 以前才是对我好，现在哪有这回事儿？所以说啊，追不到的姑娘才是最好的姑娘。” 卓玛跟顿珠说起了藏语，小两口又说笑了一阵，也不知道说了什么。赵斌脑子迷迷糊糊的，就听见他们笑得很开心。真好，赵斌想。 真羡慕他们。 他把这句话说了出来。顿珠拍着赵斌的肩膀说：“ 哎，赵老师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要喜欢姑娘啊，你就大胆去追她，对她说你喜欢她。要想以后你们在一起过得好，你就去唐古拉山跟山神求保佑她一辈子，让她一生平安。” 赵斌醉醺醺地说：“ 好啊，你带我去，我就学你们藏族人磕长头，保佑她一生平安如意。” 顿珠酒兴正高，搂了赵斌的肩膀，带着他往外走。“ 走走走，我开车带你去，我们去惹角湖拜唐古拉山，求神山保佑。” 他们开车一个多小时到达惹角湖边，雪原净土，天地辽阔，寂静无人，唯有寒风呼啸而过，吹动湖边的彩色经幡，褪色的布条在风中猎猎作响，仿佛成千上万的信徒在低声虔诚诵经。湖水天光交映，是纯净无瑕的湛蓝，湖水延伸，远处是绵延的冰川，千年亘古不变的高山和积雪。他们沉默矗立，如无悲无喜的神明静视人间，聆听众生悲苦。在这一方天地中，人如此渺小。顿珠打开后备箱，给赵斌拿来护膝和垫子铺在湖边。赵斌在湖边学着藏民的样子合掌俯身划地，他磕得很虔诚也很累。他磕了108个长头，在心里一遍遍念着顿珠教他的藏语真言。坚持到最后，赵斌几乎完全脱力，只能疲惫地倒在湖边。他躺在湖边，暮色温柔地将他拢入怀中，静默的湖与山在这绚丽的霞光之中都显得柔和起来。他感觉这一刻神明似乎接纳了自己，这里的山水湖泊都是他誓言的见证。